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7月20日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西单周边车流集中，西长安街东向西方向，西单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西四南大街南向北方向，西皇城根南街北向南方向，西安门大街东西双向，灵境胡同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东京奥运及时报，中国体育代表队多队同事抵达东京，王牌队伍显信心； 东京奥运会足球比赛明天开赛，铿锵玫瑰能否再度绽放，令人期待； 国际奥委会全会在日本东京开幕，日方表示可以举办一届安全成功的奥运会。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南水北调中线累计向北京供水68亿立方米，1300万市民喝上甘甜南水。 天津方面，建立就业服务中心，帮助零散务工人员就业增收。 河北方面，河北雄安新区起步区1号供水厂开始试供水。 国内其他方面，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在重庆选育推广优质品种。 文化旅游方面，经典民族歌剧《江姐》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 北京环球影城正进行开园前的紧张筹备。 国际电讯，伊拉克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150万例。 美国建议公民勿赴英国旅行。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20日。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从本质上分析敌我形势，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只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为我党我军规定战胜敌人进攻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并强调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党中央领导下，全解放区军民紧张地动员起来，英勇地抗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1954年7月20日到25日，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代表邓子恢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林伯渠向大会致祝词。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通过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 1993年7月20日到23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同时召开。朱镕基在会上指出，财税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整顿财税秩序，加快财税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进行整顿，在整顿的基础上加快改革。 1994年7月20日到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作出中央政府关心西藏、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此后，中央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西藏现代化发展的支持力度。 东京奥运，东京奥运，东京奥运。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即将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距离7月23号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三天的时间。从今天开始，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及京津冀新干线节目将开设东京奥运即时报板块，为您带来最前沿的奥运消息，及时关注赛场内外的故事。 中国体育代表团14支队伍于昨天到达东京，这些队伍中不仅有中国跳水、举重、射击等争金夺银的主力军，还包括女排和女篮这两支备受关注的队伍。在这些国字号队伍中，人气最高的当属中国女排，当地不少球迷提前许久守在出口处，等待着女排姑娘们的到来。 中国女排曾三度在奥运会折桂，她们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40年前，以郎平为核心的中国女排在日本获得世界杯冠军，那是属于中国三大球的首个世界冠军头衔。40年后，郎平率队重返日本，她表示抵达东京感觉很兴奋，因为这届奥运会等了5年，时间挺长。郎平说，我们终于有机会踏上奥运的征程，希望能够发挥出好的水平，为国争光。 来关注跳水队。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表示，队伍已为本届奥运会做好了准备。在这支中国奥运跳水队中，既有施廷懋、曹源、陈艾森等奥运金牌得主，也有全红婵这样稚气未脱的小将。14岁的他是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十米跳台即将成为他上演奥运首秀的舞台。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中国跳水队夺得了跳水项目总共56枚金牌中的40枚，不过从未在单届奥运会上实现包揽，这也是梦之队东京之行的目标。 中国女篮是当天较晚出海关的一支，从19号早7时驻地出发算起，途中花费了近12个小时，因此女篮姑娘们都显得比较疲惫。主教练许立民也坦言，这趟下来有些累，有些饿。不过许立民透露，球队近期的训练状态非常好，也很期待东京奥运会的到来。 中国女篮队中仅有少数球员有奥运会的参赛经历，不过正是这支青年军不但在奥运预选赛中三战全胜，还击败了东京奥运会夺冠热门、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队。此次中国女篮与澳大利亚、比利时、波多黎各同组，徐立民表示，发挥出水平、力争小组出线是中国女篮的首要目标。中国女篮曾2次登上奥运领奖台，其中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获得亚军，那也是中国女篮队迄今最佳战绩。 今天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在日本东京开幕，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致辞时表示，日本可以举办一届安全成功的奥运会。菅义伟表示，疫情下的这届奥运会与以往将有很多不同，但日本将保护本国民众、奥运选手和其他奥运相关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为此，菅义伟呼吁奥运各方尽力配合相关防疫措施。 东京奥运会将于3天之后开幕，这几天呢，成千上万名奥运相关人员从世界各地飞赴日本。与此同时，奥运村内已经出现感染病例，东京都连续数日新增确诊新冠病例超千例，并且进入了疫情发生以来的第4次紧急状态，期限将覆盖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的东京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足球比赛将于明天拉开帷幕，是最早开始的比赛赛目之一，赛程也几乎贯穿了整个奥运会。相比刚刚结束的欧洲杯和美洲杯，奥运会男足比赛星位稍显不足，但年轻球员为主的比赛有更多的偶然性。里约奥运会没能夺冠的美国队则是东京奥运会女足比赛的最大热门，而中国女足永远是中国球迷关注的焦点。 在奥运预选赛附加赛中力压韩国，成功搭上奥运会末班车的中国女足与荷兰、巴西和赞比亚分在 F 组。球队17号抵达日本后，直接前往小组赛前两场的比赛地宫城展开最后的备战。虽然中国队实力并不占优，但是球队近来在主教练贾秀全的率领下，精神面貌和斗志有了较大的改观。中国球迷有理由期待曾在奥运会上取得过辉煌的铿锵玫瑰在本届奥运会上再度绽放。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国马术选手华天昨天终于抵达了东京，参加他的第3届奥运会。他说，抵达东京的那一刻，感觉99%的备战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剩下的就等待马匹的到达了。等马一落地，99.5%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不过呢，因为英国脱欧的原因，马匹从英国运到比利时就费了好大的功夫。原来不需要的欧盟内部的防疫手续，现在变得非常的复杂。好在战马唐热内卢将在22号清晨抵达东京。 再来关注中国赛艇队，此次中国赛艇队共派出了45名成员，由领队刘爱杰和13名教练、30名运动员、1名科研人员组成。目前，中国赛艇队正在进行场地适应性训练，备战即将到来的比赛。 从东京奥运会开幕当天，赛艇比赛就将展开激烈角逐。中国赛艇队将参加东京奥运会8个项目的争夺。本届奥运会，中国队在女子4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和女子8人单桨等项目上具有冲击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 再来关注中国拳击队，本届奥运会中国拳击队将有男女各3名运动员参赛，其中3人占据了种子席位，4人瞄准最高领奖台。此去东京，中国拳击队全力以赴，誓要见金。 早在3年之前，正在备战奥运会资格赛的中国队就提出了女子项目冲击金牌、男子项目冲击奖牌的目标。尽管奥运会延期打乱了中国队的备战部署，但是在中国拳击协会主席张传良的带领下，全队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利用休赛期进一步打磨技术、提高体能，全员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在2020年的国内比赛中，几名奥运选手均展现出了很好的状态。 在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北京冬奥组委会宣布计划派出30余人赴日本观摩学习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在历届奥运会和残奥会参赛时期，组织未来奥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参加学习观摩活动，是传递办赛知识、技能与经验的有效途径。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会设立官方观察员项目，作为一项学习活动列入各奥组委会的里程碑任务中。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观察员项目将按计划在赛事举办。 关注完东京奥运会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国内体育新闻。今天呢是第15次全国特奥日，昨天由河北省残联主办的第15次全国特奥日活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文体中心举行，共有150多名智力残疾人及其亲属参加了活动。我们一起来听河北综合广播的报道。 活动现场既快乐又庄重，从运动员入场仪式、火炬传递到特奥会会旗入场仪式，流程完全按照特奥运动会开幕式的模式进行。特奥运动员魏辉代表全体参赛队员宣誓，勇敢尝试，争取胜利，这既是宣誓词，也是特奥运动的口号。随后参加各项比赛的特奥运动员按能力分组，无论哪个组别，运动员都积极参与，享受其中。魏辉： 我今天我参加是冰壶，我原先是打乒乓球，还有田径跑步，我都喜欢。 特奥运动是专为智力残疾人设立的体育运动，近年来特奥运动在我省蓬勃开展，目前全省设立了500多个残疾人健身示范点，定期向包含智力残疾在内的残疾人免费开放，培训了5000多名残疾人健身指导员，指导残疾人科学健身。在各地特教学校，体育课往往是残障学生最喜欢的课程。我省每4年举办一届特奥运动会，目前已经连续组织了5届，众多特奥运动员参加全国特奥会和世界特奥会取得了优异成绩。省残联文体部主任冉美华： 通过特奥运动呢，智力残疾人可以愉悦身心，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达到身心俱益的效果。我们也号召更多的智力残疾人参与我们的特奥运动。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3地热点首先来关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8点，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自淘岔渠首累计调水入渠，水量达到4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增至7900万人，比2015年通水1周年时的3800万受益人口增加1倍多。 南水北调中线自2014年通水以来，南水已成为京津冀豫沿线大中城市的主力水源。在400亿立方米入渠水量当中，向北京供水68亿立方米，北京已有1300万市民喝上了甘甜的南水。南水占主城区供水量达70%多，同时大兴、门头沟、昌平、通州等部分区域也用上了南水。 在改善河湖生态环境方面，南水北调也作用显著。截至目前，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48条河流生态补水达59亿立方米。北京永定河、潮白河呈现清水灵动、鸟语蛙鸣的自然景观。 南水北调中线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线工程连续安全平稳运行2400多天，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二类标准。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活动中，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河街道切实转变工作思路，凌晨4:30走上街头做宣传，让更多外来零散就业人员享受到就业帮扶服务，将实事落在实处。请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每天早上4点刚过，就有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逐渐聚集到滨海新区新河街道新建的就业服务中心。每天中心都能帮助近1000名零散务工人员找到工作，也解决了周边上百家用工单位的临时用工缺口。务工人员王春万和刘波说， 现在在这个市场里面嘛，他就来了就安排好了，上车就走了。其实我们时间收的也增加了， 中心买来说心情也不一样了，这心里头挺温暖的。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新河街道给就业服务中心引入一个劳务服务平台公司作为运营方，把周边上1000名零散求职者的身份情况、职业技能等信息录入系统，每天更新数据库。街道还派专人跟服务人员讲解服务举措，请他们到就业服务中心来看一看。滨海新区新河街道办事处二级调研员汪鲁迅说， 我们用了连续1周的时间，跟着他们的作息时间，4:30走上街头，当第一个工人出现在马路边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宣传。 街道联合劳动服务平台公司将务工人员的信息分行业类别提供给周边的用工单位，可以提前预定，实现精准对接。增设了早点铺、饮水处、公厕等设施，每个月组织志愿团队给大家免费理发、义诊，进一步了解需求。一些务工人员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务工人员付强说， 趁现在年轻嘛，也想多学点手艺，以后你多个技能傍身，多个工作的选择呗。 在务工人员里，30多岁的年轻人占了近1/3。为了提升他们的技能，街道从辖区企业找来技术能手，每周在就业服务中心开展叉车驾驶、电焊等方面的免费培训，并为务工人员在辖区里的13个社区物业设立实习岗位。目前已经有20名务工人员通过培训实习，实现从打零工到稳定就业。 天津市京津冀地区的港口航运中心和重要铁路运输节点，近年来天津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以运输商品、汽车等工业产品和进口大豆等民生物资为重点，为公路转铁路运输提供了新的改革样本。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在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北塘西铁路货场，工作人员将一辆辆刚出厂的小汽车开进双层货运火车，准备发往广州。过去这片货场场地坑洼，铁路运输线路陈旧，为了保障商品车安全运输，铁路部门对场地进行了升级改造。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天津货运中心北环营业部副经理康强介绍， 这条专用线呢，当时它有7股道，每条道呢都比较短，我们货运中心牵头扩能改造，7条线路改造成3条，原先有2条可以存储的这个道呢，延长能摆58辆车，铁路运输降低了物流成本，车辆的货损率降下来了，还能大批量运输。 除了汽车等工业产品，从天津港进入我国的进口大豆等民生物资，通过铁路向外运输的比例也不断增加。汇福粮油驻天津办事处经理孙连山表示， 从2019年开始，响应的国家号召，现在我们是火运是68%，每年呢，进口大豆从天津港口是200万吨，从天津港运到工厂在燕郊，这是专用线，正常的就是8到10小时。 依托天津港的海运保障能力，海运货物转铁路向外进行急输运，已经成为天津铁路货运的主要发展方向。天津货运中心市场营销科副科长郑洪刚说， 天津货运中心是管辖区域，辐射咱们天津市、河北沧州还有山东的德州，铁路专用线是95条，主要产品是包括整车、集装箱、商品车还有国际班列。天津港的输运这块呢，去年是完成了1510万吨，占到了咱们天津货运中心总的运量的76%。 下一步，天津将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为公路转铁路运输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近日，全国各地普降大雨，北京市也进入了主汛期。一段高铁工作人员劝阻乘客在站台撑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高铁站台上到底可不可以打伞？是否存在危险？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的报道。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拍摄时间是7月16号，拍摄地点是江苏省扬州东站。配文是车站工作人员向乘客解释，因为站台顶棚有高压电，所以在站台撑伞有危险。 为什么不能撑伞啊？ 那个地方永远不会上的高压电，但凡撑伞到站台上超过2米，危险，就直接他就吸上去了。 评论区有的网友表示长了知识，也有的网友提出是否打木质雨伞或者油质伞就可以避免危险等一系列问题。记者询问中国铁路客服12306了解到，铁路方面目前没有禁止在站台打伞的规定。 这个是可以打伞的，但一般那个站台都有那个顶棚的。 昨天中国铁路总公司发文回应，表示按照电气化铁路有关人员电气安全规则规定，为保证人身安全，除牵引供电专业人员按规定作业外，任何人员及所携带的物件、作业工器具等需和牵引供电设备高压带电部分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提到带高压电的并不是站台顶棚，实际上是高铁列车上空架设的高速铁路接触网。接触线距钢轨底面的高度不小于5米7，站台高度约为1米25，站台候车安全标线边缘距离线路中心线约为2米7。有网友通过勾股定理计算得知，即使人撑伞后身高2米，只要站在安全线边缘内，距离高压接触网也还有3米65，符合安全要求。不过，北京交通大学安全风险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守信教授也表示，列车经过时会带动空气流动速度加快，为避免极端情况出现，还是提醒市民严守安全距离。 不必谈虎色变，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避免意外的发生。在站台行走的时候，有人走到安全线以内，这就是另外一种危险了。他可能跌倒啊，或者是伞呢被吹起来，人呢举得更高了，对吧？一个是距离上不要舒服，我们应该更加小心。再有一个需要强调呢，只要是沾了水的物体就可以变成导体。下雨天你从外面回来，在候车室有很多带电物体，例如一些充电器，不要用这个潮湿的手去靠近。 按照国家整体部署，北京市今天全面启动12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主要覆盖人群为在京12岁到17岁的人群，也就是接种时需年满12周岁，含在校学生及非在校适龄人群。在时间安排方面，今天启动高中阶段的人群接种，8月初启动初中阶段人群接种。 在校学生按照各区以学校或学区为单位开展组织工作，非在校12到17岁人群按照就业或非就业安排接种，16到17岁就业人员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与各区协同组织配合至指定接种点进行疫苗接种，非就业人群由所在街道组织到指定接种点接种。 关于青少年接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是否安全有效方面，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公布，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研制的灭活疫苗，在获得附条件上市批准以后，即成人使用之后，继续开展了3到17岁人群的扩大临床试验，积累了更多的数据。这些数据及时上报国家，经过专家的认证、审评、论证，这充分证明了在3到17岁这个人群是安全的。这些结果显示了他们诱导产生抗体的能力也都非常的强。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第57集《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3号高炉重生》。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3号高炉，全球首发中心，凭借着传统重工业遗存与现代都市场景的时空对比与气质反差，随着首钢园成为京西文化地标，沉寂近10年的3号高炉也迎来了堪称戏剧性焕新的高光时刻。 明天那个有

是曾经过往的厚重历史记录，更是正在发生的崭新的城市生活。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回来，三地热点，我们继续关注。今年以来，北京首电经济持续升级。据选址中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434家首电落地北京，已超出去年全年首电入住数量近250家，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下半年随着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开园，预计还有一大批高品质首电将在北京亮相。 此外，随着西单更新场、龙湖丽泽天街、北投爱琴海公园等购物中心的正式运营，一系列国内外原创品牌、年轻潮牌接连亮相。展望下半年，北京至少有2座及以上购物中心开业，将持续释放首电活力。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Art Park 大荣城商业区1期将在年底开业，位于石景山区的金安环宇汇也在酝酿开业中。同时，核心商圈持续在进行品牌升级，预计下半年首店进京将继续保持活跃状态。 近日，河北省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印发了2021年工作要点。根据相关部署，河北省相关部门将以省委省政府“三重四创五优化”活动为依托，加强全省反不正当竞争工作，强化协作配合，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大力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据了解，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将围绕经济发展趋势，突出民生领域监管，以食品、服装、日用品等民生领域为重点，加大对仿冒和虚假宣传的整治，严厉打击利用电商平台、朋友圈、短视频等新型渠道销售仿冒商品，严厉打击假借专家义诊、免费旅游、健康讲座等推销保健产品、伪高科技产品。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今天北京西站始发列车快507次、快817次、快597次、快1163次、快117次、快267次、高55次停运。已购买以上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此外，受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怀柔到密云线的 S512次、S501次、S502次列车停运。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河北雄安新区起步区1号供水厂已于日前开始试供水。 这一水厂占地15公顷，正式投入使用后，日供水15万吨，可让榕东片区17万人喝上高品质的优质饮用水。 据介绍，一号供水厂的设计出水水质达到河北雄安新区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标体系指标，高于国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南水北调的水源进入一号供水厂后，将经过组合池 A 加组合池 B 加磨车间3道工艺净化。组合池 A 和组合池 B 中进行的预臭氧加常规水处理臭氧生活活性炭工艺，有效保证了出水水质的高质量。目前雄安新区起步区一号供水厂正在开展试运行调试工作，将于7月底全面投入使用，届时将为榕东片区提供优质安全的饮用水。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20号通报，7月19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7例，本土病例8例，均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近日在重庆市大足区10万镇揭牌，作为杂交水稻研发作物育种与新品种试验示范的综合研发平台，这一中心计划5年内选育8个左右优质品种，在重庆及周边适宜地区推广。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张德勇说，目前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大力实施一个中心4个着力鱼，也就是以杂交水稻育种为中心，着力于超高产攻关、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耐盐碱水水稻育种、低镉水稻育种，不断拓展有效耕地面积，提高水稻单产。这些成果可以第一时间在重庆分中心分享和应用。今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积极联络专家团队和有志之士共同开展研究，着力打造长江中上游流域杂交水稻研发航天育种与新品种试验示范新高地。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中的李传峰、周宗全研究组提出了一种无噪声光子回波方案，成功的将背景噪声从一光子降低到0.0015光子，实现高保真度的固态量子存储，对研发量子 U 盘和量子网络具有重要意义。光子回波是原子与一系列电磁脉冲相作用时发出的相干辐射，听上去很难理解，但科学家已经利用它实现了很多应用。 近期，李传峰、周宗全研究组基于4能级的原子系统提出了无噪声光子回波方案，创造性的结合不同频率的控制脉冲以及两次重聚过程，可通过频谱滤波严格消除自发辐射噪声。7月19号，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了这一成果，审稿人认为这是通往高性能量子存储器的一项重要进展。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8月28号到29号，中国歌剧舞剧院重排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江姐》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红梅赞》的经典旋律将再次唱响。歌剧《江姐》根据小说《红颜》改编，由严肃编剧、杨明、江春阳、金沙作曲，于1964年9月首演，自此轰动全国，在近60年的时间里演出上万场。 此次重排由中国歌剧院舞剧院院长陶成担任艺术总监，著名导演王小英担任导演。王小英坦言将赋予他更多和时代相结合的艺术创新。作为空政文工团第五代江姐的扮演者，歌唱家王丽、伊宏远将在重排版的江姐中再次饰演这一角色。据悉，江姐北京站演出现已推出99元惠民票，让更多人走进剧场感受红色经典。 昨天，中国国家话剧院宣布话剧《兵者，国之大事》将于7月28号到8月1号重返舞台。话剧《兵者，国之大事》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话剧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在2013年创作的现实主义军事题材话剧，编剧王红、李宝群、肖丽，艺术顾问孟冰，导演龚晓东。 该剧是近十几年来唯一反映军事变革的戏，全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军目标重大战略思想，塑造了一批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当代军人形象。剧中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大胆触碰我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八年前演出时就备受关注。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文旅局主办、平津战役纪念馆承办的中国精神展日前正对外展出。展览以建党百年历史为主线，共分为四大板块，集中展示建党以来不同时期极具代表性的60种精神。通过对这些精神的展示与解读，讲述中国革命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此次展览展出的近百件文物，大多是从天津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近20家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借展而来，包括1928年11月毛泽东同志撰写的《井冈山的斗争》，在长征途中红军发行的《红星报纸》等。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据介绍，这次展览是平津战役纪念馆首次推出的临时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2月。 昨天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200天，位于王府井工美大厦一层的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内，多款倒计时系列产品集中亮相，其中冰艺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纪念银章也吸引了现场顾客的关注，成为了冬奥旗舰店内销售的宠儿。 倒计时200天之际，7月17号至22号，北京冬奥旗舰店内还在举办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巡展活动。徽章收藏爱好者们除了能够在店内参与签售活动外，还能欣赏到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9000多枚精美徽章。本次展览由60位奥林匹克徽章藏家制作了936个标准展盒进行展出，是目前为止最专业、最大规模的一次奥运徽章展览。 日前，中国国家画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邀请展“百年风华——花鸟画名家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国风堂开幕。展览汇聚了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老中青三代100位花鸟画家，围绕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创作的100幅大尺幅花鸟画作集中亮相。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宇顺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国家画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心组织策划的一系列展览和学术活动，既是以阶段性总结的方式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答卷，也是发挥国家美术团队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向党的生日献礼。据悉，该展览将持续至7月27号。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第五届和平杯非遗曲艺票友邀请赛天津赛区决赛昨天在天津市和平文化宫举行，经过现场专家的严格评选，天津时调《春风杨柳运和情》、京韵大鼓《战长沙》、紫漆听琴、群口快板《大美天津一幅画》四个作品最终胜出。 本届大赛中的多项赛程采取线上模式进行，让参赛选手切磋竞技、交流学习变得更加便捷。昨天下午举行的天津赛区决赛中，评委团对入围天津赛区决赛的47个作品视频进行评审，最终选出4部作品进入本届邀请赛全国复赛。 目前北京环球影城正在进行开园前的紧张筹备，这座主题公园不仅在设计上加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而且在建设中也大量使用了国产设备，融入了中国工程师的智慧巧思，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技术和水平。北京环球影城建成开放后，将成为世界上第五个、亚洲地区第三个环球影城，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 记者了解到，北京环球度假村目前正有序推进第一阶段压力内测的相关工作，包括人员培训、演出彩排、餐厅运营测试等，同时与政府部门、第三方专业机构及行业专家按计划分批次完成对游乐设施及骑乘设备的多场景模拟测试。国内外千余名演职人员已经就位，24场精彩表演、惟妙惟肖的经典角色等待着与游客见面。关注更多 3D 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伊拉克卫生部昨天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伊拉克当天新增确诊病例9883例，单日确诊病例数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累计确诊达1501595例。 一卫生部副部长哈尼乌卡比表示，目前伊拉克疫情形势严峻，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持续增加，大批重症患者入院。此外，由于大量医护人员感染，造成伊拉克目前医护人员紧缺，应对疫情需加速疫苗接种。近日来，伊拉克第三波疫情持续蔓延，日均确诊病例维持在八九千例的高位。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昨天赴英国旅行，建议调高至最高警告级别四级，建议美国公民不要赴英国旅行。美国疾控中心说，鉴于英国目前的疫情，即使完成疫苗接种，也有可能感染和传播新冠病毒。 昨天零点起，英国英格兰地区开始执行最后阶段的解封，取消戴口罩规定，不再限制社交聚集人数，大部分场所不再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所有经营场所恢复营业。然而，英国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17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4万例，创6个月来以来新高。 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在白宫与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晤时表示，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尊重约旦作为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圣地管辖方的特殊角色。声明说，拜登赞赏约旦在地区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对约旦、伊拉克和埃及领导人近期在巴格达举行的三边会议表示欢迎，支持约旦与以色列新一届政府展开接触。双方还讨论了新冠疫情加剧的经济挑战、叙利亚问题和美约防务关系。 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同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长期以来是巴以冲突的焦点。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从约旦手中夺取耶路撒冷老城的控制权，根据约以两国达成的协议，圣殿山的管辖权仍归约旦，治安权则由以色列警方控制。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昨天发表声明说，美国经济在2020年2月到4月陷入为期两个月的衰退，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短的经济衰退，其造成的就业和生产下滑程度史无前例，对各个部门造成巨大冲击。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是研判美国经济衰退状况的权威机构，主要通过就业、工业产出、实际个人收入以及实际产出与贸易量等指标确定经济拐点，通过衡量经济萎缩程度、时长和广度来认定美国经济是否陷入衰退。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经济萎缩 3.5%， 为1946年以来最差表现，其中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经济按年率计算分别下滑 5% 和 31.4%， 去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十二集，孟坤玉不忘初心的京城最帅交警。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最帅交警孟坤玉，京城百姓耳熟能详。十多年来，这位初代网红的执勤地点已从和平门转到了天安门广场旁的神州第一港。岗位辖区在变，交通环境在变，但他的微笑式执法一如既往。 我是党员孟坤玉，作为一名党员，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做。 清晨，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南口车水马龙，游人如织，夏日的阳光洒向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北侧的建党百年花卉绿地景观色彩斑斓。四名交警正在路面执勤，保障早高峰顺畅通行。记者一眼认出站姿笔挺、外形俊朗的孟坤玉。忙碌的建党百年庆祝活动交通保障刚刚结束，他又出现在每天坚守的岗位上。 经过这几次大的安保任务，提升了我们各项工作的业务技能。现在已经9:20了，车流量还是特别大，在北边人行道穿行的也比较多，民警在疏导的过程当中呢，要几面兼顾。 近期天安门广场上保留的庆祝建党百年景观成为热门打卡点。孟坤玉现任北京市交管局中心区交通支队副支队长，驻守的位置就是天安门广场前的神州第一港。休息时仰望五星红旗，他会哼起这首最喜欢的歌。 一次次在这里为你站岗，我熟悉纪念碑的高度和花标的分量。 2009年夏天，孟坤玉执勤时的样子被几名大学生拍成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标准的手势、英俊的面庞博得许多网友赞誉，一时间媒体纷纷报道这位京城最帅交警。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红绿灯栏目记者张新磊就是那会儿采访时结识了孟坤玉。 初代网红， 见到孟坤玉的第一面，我就觉得他和一般的民警不太一样，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警察这个群体可能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形象，但是孟坤玉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脸上总是带着笑，给人一种特别温和的感觉。 和平门路口是孟坤玉刚参加工作时的岗位，那时的南新华街尚未改造，十分拥堵，晚高峰时掉头和左转的车辆尤其多。孟坤玉通过调研总结出独特的疏导方法。 当时在高峰疏导的时候，我就把左转车呀，由一条在我路口带成三四条，把我的站位都让给机动车来走。本来他们要等三四个周期能过，这样压缩到最多等两个周期就能通过。刚开始确实是好多司机我不敢往前走，谁过来我就给谁竖大拇哥。到后来呢，司机可能慢慢都熟了，有时候我在疏导的时候，前排的司机都给我竖大拇哥，这样我们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久而久之呢，这个路口的交通秩序真是越来越好了。 在执法中换位思考，孟坤玉探索出微笑式执法的秘诀。 我处罚或者教育的司机都跟我们说，说我在路上我都不怕别人，我就怕你们交通警察，你们跟我一摆手我心里就紧张，我就觉得这就是距离感。在执法和执勤的时候，法言法语告知词肯定是重要的，但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让当事人接受，能够让这些人心服口服，需要一定的技巧。 日复一日的文明执法，不厌其烦的服务群众，孟坤玉和岗位周边群众的感情越发深厚。 给你送水啊，送汤送饺子。有一次暂时我订了一宿，然后大年初一正好在路上，有一个大姐就敲我的车门说，警察师傅您辛苦了，过年好。说我每年大年初一都会在路上先出来，看到的第一个警察我就会给他一份礼物。我下班回去一看，是一瓶可乐，这瓶可乐我放了半年多没敢喝，最后不喝就快过期了，我就给喝了，觉得可甜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群众的支持啊，理解，真是我们源源不断的做好工作的动力。 2019年8月，孟坤玉任中心区交通支队副支队长，正值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他先后16次深入路面实地踏勘，和同事们反复推演每一个细节。孟坤玉回忆， 三次演练呢，基本上两三天昼夜连轴转，我们按照整个阅兵部队的流程时间节点要进行疏导，来确保阅兵部队那些重大的机械能够按时按点的到达它的指定区。再一个，有游行队伍群众在行进集结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采取疏导，确保他们安全有序的到达集结点位。10月1号当天正式活动的时候，核心区我们的干部民警全部要退到外围，真正的阅兵仪式我们是没有看到，我们也是第二天看的视频回放。 孟坤玉用打铁上来形容当时民警们的工作状态。中心区交通支队五中队的90后民警王月回忆起一个圆满完成70周年大庆安保任务后的故事。 孟队长在外边盯了3天2宿，回来倒头就在宿舍睡觉，我们呢都说一块去食堂吃饭，怎么叫他都叫不醒，怎么摇这个人都没有反应，给我们吓得没招了，我们都说要叫救护车了。后来好不容易给摇醒了，睡醒了之后跟我们说一句话，就是自己感觉身上已经全麻了，不会动活了。这虽然说挺可乐，但是你仔细想想也是挺心酸的。所有人好多看到这报道只看到他光鲜亮丽那面了，他背后吃了多少亏受多少罪，这种压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 今年是孟坤玉从警的第20个年头，他收获了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百姓心中好交警等众多荣誉和信任。在建党百年的庆祝活动期间，他又一次做好交通疏导和保障工作。记录下孟坤玉成长过程的记者张新磊说， 这些年他的工作岗位跟职务不断变化，他所在的管街特点在变，北京的交通环境跟交通管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身在哪个岗位，他都会用万无一失的严格标准要求自己对待工作。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初心从未改变，真正做到了人民公安为人民。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采制。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浩兰、李可，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哟，早啊。 哎，早啊。 B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